毛泽东究竟是好人定系坏人嚟嘅咧？ 我唔想用好坏咁简单嚟睇佢。虽然好多人觉得佢大独裁者带嚟好多灾劫，但系唔好从好坏两个咁简单的角度去睇咯。实际喺历史上高，佢所产生嘅影响要全面去睇。 咁孙中山系我哋国父，咁即系一定系一个好人啦。 虽然系大革命家，但系喺辛亥革命之后，佢做咗好多事系非常之大嘅争议。但系原来你再睇下佢喺辛亥革命之后，佢曾经系想将国土啊让出去俾外国人支持佢革命，亦都系做咗好多嘢，做个人崇拜呢个党国嘅制度咁样。咁呢啲要大家要了解咯，去争论一下咯。 咁点样至可以客观评价历史人物呢？ 尊重历史事实，理性去到分析，还俾佢历史真嘅面目，去全面去睇呢个人喺历史里边所做嘅事所产生嘅作用，咁样嘅评价先有意思。 数风云人物，还看历史。好啦，今日我头先就揦一揦我哋嘅呢个睇紧直播嘅人咧，就比星期日咧就回落咗。我哋星期日有6000多人嘅，破呢个历史纪录嘅。咁但系而家就得翻2000多人嘅。 咁嗰日啊，真系呢个选举当时， 可能大家真系抑郁咯。我觉得嗱，如果大家薯粉，我安抚咗你哋咁耐，你应该俾下面我啦，系嘛？开多几部电脑啦，快啲。 即系唔使抑郁，讲法，因为即系 你睇到啊，冯伟光急气败坏，梁振英急气败坏。就即系掂啦！嗱，头先我同你讲啦，等于呢个曼联对呢个曼城，顶你呢个哥迪奥拿出嚟孖叉摩连奴，就话点解摩连奴你摆呢个米利达希恩同埋伊巴打双箭头啊，搞到我哋输3-0咁样，咁咪即系你个战术成功咯，系嘛？即系你谂下，最多个嗰个摩连奴串嘴啊，都唔会走去话对方个教练点解你用呢个战术噶嘛？ 系啱， 系咪先？最多你就如果佢矛。又话佢插水咁就会话啫，或者求证判错，系唔会话你个教练点解咁成功噶嘛？所以我就话呢个柒人冇底线嘅，真系。你以为777够柒咩？呢两个双保仲犀利，我觉得就连中联办受把呢样嘢都怼埋出嚟， 系 咪？所以我就话咧，大家唔使要灰心，有冯伟光，大家冇甩拖嘅，真系。佢一定会将啊689嗰啲丑闻又再写一次俾我哋，我哋唔记得晒嗰啲，佢又话又再讲一次出嚟噶嘛。咁所以就好明显，冯伟光今日喺报纸所讲嘅已经直接证明薯粉系立咗大功， 嗯， 系咪先？点解呢？因为薯粉亦都系箍住泛民，柯烟曾俊华 系 点冇咗嗰班狂热薯粉同埋真心薯嘅话咧，嗱一夜薯咧就冇乜所谓嘅， 嗯， 即系佢同阿薯片都系坦白讲，都系即系一个 交易咧， 各取所需，系嘛？咁所以咧就唔会话有真感情，对于呢，這个。薯片敗北咧，亦都預計之中， 嗯， 我覺得，所以好快都抽離呢，這個呢，嗯，個咁樣嘅抑鬱情緒，嗯，就轉行咧就走去狂抽呢個奶媽，係，咁所以就而家反而抑鬱嗰啲係真心薯，我覺得，嗯，但都唔使抑鬱，我覺得，因為往後發展咧有啲嘢咧個政治嘅 Pandora box 打開咗之後， 嗯， 其實就會有變化，我覺得。 是，即是我觉得如果你说真的见到啊张晓明无端端突然间失了踪啊双规啊或者不知调职啊这样呢都是一个 indicator 来的。 他其实呢去年呢三月的时候呢这个中纪委呢就是黄岐山下面的整党的中央纪律委员会呢，嗯，就已经派了工作组进驻港澳办与中联办， 嗯， 就收集他们过去的一些。再之前就是国台办， 嗯， 国台办入完之后工作组就冧了个副主任， 嗯， 我不信国台办冧得个副主任，中联办和港澳办可以全身而退，这， 嗯， 班有盘踞在香港这么多年，是吗？你去选立法会又要我通过，又要我批准，嗯，你新界佬拿太平绅士又要我推荐，几多利益啊？还要买政协呢？ 嗯， 哪个想做省市政协、全国政协呢？所以我就说这个冧是迟早的事， 嗯， 但是今次令到总书记颜面全无，七月落嚟仲要招呼70万人招呼佢，所以我就话一定冧，因为佢希望将70万减到7万，就要借张晓明人头一用。 喂，咁最好啊，借埋阿梁振英人头啊！ 我借硬，我话俾你听， 即系 UGL 搞搞佢好啊！ 嗱，梁振英而家咧就咩咧？佢只有一个方法，嗱，呢个就我头先讲啦，大家薯粉唔使抑郁嘅。梁振英而家斗争对象其实唔系泛民，系奶妈， 嗯， 一定系嘅，就是什么呢？他要在这三个月时间里面呢令到奶妈变成一个深红染红他， 嗯， 令到佢甩唔到个民望同梁振英一样咁低。 系， 因为佢咁样揽住一齐死嘅话咧，咁奶妈一上场就唯有咁样就全面倒向中联，就翻翻去梁振英嗰个路线啦。 系， 所谓二点零咧。而家咧就要全力上佢身啦。 好，所以就 一点零要全力上 TSA 嗰度就先嚟一个下马位。 同埋好简单，嗱，奶妈你唔好当佢傻。你记唔记得佢琴日讲咩啊？佢话呢个下一届政府嘅架构重组问题系7月1号先有先做， 系 唔会俾交由呢届政府去做。 嗯， 即系话佢知道，如果俾呢届政府去搞， 佢唔知帮你执啲咩马。 阿刘光华一定帮佢搞弯佢啊！你都唔知佢搞乜啊？你知唔知啊？所以佢就一聪明啦，我唔做啊。 嗯嗯嗯， 上一届你记唔记得梁振英架构重组，咪俾林瑞麟怼弯？ 嗯嗯嗯， 因为当时其实系由曾荫权嗰届嘅政府嘅政制内及内地事务局长去做噶嘛。 系系系。 咁所以奶妈就话我唔做啦，我七月一号之后先搞。 系 呢个亦都系正确嘅，因为佢知道其实最了解六八九嗰个都系佢。 系， 因为知道呢个系贱人嚟 嘅，你一定会搞我， 一定会搞我系啦。咁所以我就话佢如果越系行过去泛民嗰边所谓修补关系，六八九就会出招啦。第一嗰啲咩高佬和啊嗰啲会出动啦，即系黑帮。第二咩咧？就系嗰啲嘅深圳大妈。你睇下当日奶妈几惨啊！第二个送俾佢个贺礼系咩？就系嗰啲 场外嗰 堆啊，嘅长乐同乡会 系啊， 网上六嚿水招募 系 喺场外撑奶妈嗰班友啊，喂！大佬，呢啲真真假假，你以为佢真系撑奶妈咩？奶妈需要呢啲咁嘅红色群众撑咩？佢喺场里边已经赢硬啦，系嘛？咁边个落 order？ 系， 仲要边个咁高调喺网上边招募啊？大佬，俾香港刺针嘅记者去应征， 跟住断到正一正， 影晒全程，系嘛？收埋嗰六嚿水，仲要捐埋俾人， 仲要影埋派钱嗰条友， 系啊？点解咧？点解会咁做咧？所以我就话呢个。以共产党的想法不迟不早，偏偏在奶妈当选那天就是爆出这些丑闻。那这些红色群众是谁叫他们来的呢？是吗？这样来贺奶妈，即是说要将奶妈变成是梁振英。那你想想香港人就很反感。顶你原来一样的，又是用这些同乡会，又是用黑社 会。还 多一点。跟着 又散头。 跟着又是那套这样的，很简单那些什么周融啊，那阵又会涌出来的，胡振中啊，李思烟啊，是吗？全部会出来的。跟着什么，每一次占中提堂他们又会涌出来的。 是 吗？所以我就说不会停的。跟着到朱经纬议事。 又是。 又 是。跟着向太你又出来 了。又出来了。咁你谂下就你想停都冇得停啊！你话修补裂系咪？而家我唔同你修补啊！而家 你想修补即系我就搞翻你， 我扯到仲行啊！ 系 你想修补咩？我帮你滴啲歌词滴落去，再拿大啲佢。而家咪就系咁咯， 即系就令到阿林阿七一七咧，就完全冇办法可以即系自己即系可以有一种嘅独立嘅独立性喺度，令到佢变咗梁振英咁样，咁样人憎。 奶妈不是中联办系统，亦都不是共产党系统栽培出来的，他是港英政务官系统出来的，所以他不是根正苗红。现在问题就是那班人找开食在梁振英年代开了坛嘢，搞紧传媒，搞紧新媒体，你谂下，譬如我哋呢个网台，佢随时收几千万噶嘛，嗰啲搞手。我头先喺翠华行翻过嚟，我见到个小巴。顶上面有个林超荣嗰个面包台，全个小巴卖广告喺度。 哇！ 喂，大佬一个网台， 钱从何来？ 钱从何来？真系可以包起成架小巴，其实系。咁你谂下，喂，呢啲咪维稳？呢啲咪维稳咯？咁你谂下，几多人喺过去五年系打住维稳呢个名义开紧饭啊？ 系。 咁你谂下，如果奶妈一上场断奶嘅话， 系 剪咗呢条水嘅话，喂，咁我冇运行噶，咁我老大都夹佢埋嚟啦，梗系。 即系奶妈就因为。大把要饲养噶嘛，而家就唐营嗰堆都要饲养埋，咁啊几时轮到你呢班？ 嗱，唐营有几个位置就一定俾佢垄断噶啦。而家第一佢就话准备开一个叫旅游局长嘅位置，咁第二咧就叫文化局长。咁我估咧旅游局长立文化局长好咧，就总会系唐营咧立噶啦。第三咧 嗰啲咯，林建岳嗰啲咯， 诶唔系，岳少就唔得嘅，因为做官要 positive rating。 哦 ，OK， 过唔到嘅， 哎呀。 法定机构就唔使， 旅 发局主席就唔使。你话如果系中意玩女嗰啲，好困，好难搞嘅。 哎呀， 系嘛，就或者系啲啲性取向唔清楚嗰啲咧，其实都难搞嘅。 OK， 如果喺政府嘅 rating 里边 ，OK， 因为我经过 入去政府的 vetting 嘅程序咯，佢、会问你嘅， 系 佢会问你嘅， 即系你冇事。 一个我唔知佢问咗之后会点，总之我就如实答咗我，无论系性倾向啊或者咩，我如实答咗佢啫。其实 OK OK 啊，咁所以但系有啲人系过唔到嘅，我知道。 系 咁，所以呢个就我觉得做官， 冯伟光过到竟然咁揽女、啊， 我谂揽女就得嘅，揽仔可能唔得可能。 唉， 惊你俾人威胁， 特事特办咯，可能系啦。 咁但系嗱，如果而家有听众问，咁泛民对于奶妈应该持咩态度咧、 嗯？ 其实呢个几值得讨论嘅。 系系， 究竟一开波已经将佢打为呢个共产党走狗啊？ 嗯， 就是、老死不相往来，用斗梁振英嘅方法去斗奶妈，定系咩咧？就系、是、观其言，听其行。 嗯嗯嗯。 嗱，我就会比较倾向就系觉得要睇下佢早班嗰个情况系点， 睇下咩人脚。 是啦，第二我觉得亦都俾一段时间睇下佢会唔会主动同呢个球先呢个红色系统切割。 是。 即係梁振英中联办。 是是是。 爱字头。同埋呢个长乐同乡会呢类。 是。 同埋高老 会。 同 埋黑社会啊。是啊。 今日地政处就出咗个新嘅政策啦，就係、是、话所有占用政府官地嘅人先清咗先，如果唔系冇得倾租约。 嗯。 嗱，呢个就冲住嗰班友儿嚟嘅。 咦，嗰啲中地嗰啲喎。 係啊，冲住嗰班友儿嚟㗎，所以姚松炎同埋朱凯迪都赞成呢个政策㗎。 是是 咁你睇到嘅喎，兩邊角力緊嘅喎，即係話粉系啊，涼粉系啊，嗰班友咧就利益會受損嘅， 係 一定係。咁所以我就話要睇呢三個月有幾個 indicator， 我覺得， 嗯嗯嗯， 泛民千祈唔好中伏。第一，奶媽係會打民主黨牌嘅， 係 因為奶媽有個好友叫羅志光， 係係 係，呢、這個就係佢扶貧委員會裏邊嘅幫佢出謀獻策嘅人， 嗯， 亦都係香港大學嘅同學， 嗯， 即係識於微視， 係。 咁所以我觉得民主党要清楚一个立场，点样对加入政府有咩条件？ 咁啊，胡志伟就好清楚讲咗啦，就即系唔俾啲党员啦， 唔可以用党员嘅身份加入，即系话要退党。 系啦， 咁我估计如果呢类罗志刚嘅话，佢会退党噶啦。我觉得、如果佢入政府嘅话就、第二，佢话会恒常建立沟通机制都好啦。你沟我，我同你沟噶啦咩？ 嗯， 系咪先？如果你要关系正常化的话呢，我觉得如行政立法关系正常化的话呢，你先要 fulfill 某些条件，我觉得。泛民一定要呢傾清楚那些基本条件是什么。如果不是，我为什么要将个俾你集气啊，现在。是吗？现在是你要集我气喎、喂，你吸湿气吸得太多，个面青晒，现在想吸返啲人气喎，现在是。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要俾人气你吸？因为你会传咗啲湿气俾我的嘛。咁所以就要讲清楚啦，第一。彻查 UGL 事件、你表个态先， 系 嗱，亦都俾个机会你同梁振英切割， 嗯， 系咪先？你表个态先， 嗯， 究竟立法会嘅调查以外，政府会唔会进行独立嘅调查？ 嗯， 呢个系最合理嘅要求。 嗯， 政府委任大法官进行独立调查，呢个行之有效， 嗯， 唔系特别嘅要求，我觉得。第二，政府嘅政策出台前唔可以通过网络网志去发布、一定要落立法会倾，这个是翻翻去以往的规矩，是开记者会，然后去完立法会，然后开记者会，任记者提问，落去立法会，亦都是任议员提问。你应唔应承咧？嗱，呢个 reasonable， 我觉得其实，喂，你想同我改善关系，你都要似翻个人先得噶。如果你每一剂你又系闭门做嘢，数够票就去，好似西九故宫咁，我点解要同你抬轿啊？系吗？如果你呢几样嘢应承唔到，就唔使倾啦。你过去梁振英嗰边咯，系咪？所以我就话，而家唔需要话一开波就将佢打成呢个共产党走狗，或者将佢打成为呢个深红嘅政客。不过一定要唔可以纯粹嗱赌白头片，即系话大家用把口搭救，一定要有啲基本条件。呢啲条件系向香港人公开交代。 同埋我覺得咧，如果你話呢啲條件咧，有一個，不過我唔知佢做唔做得到咧，就係嗰啲剪報啊，即係而家嗰啲立法會主席啊，或者嗰啲委員會主席啊，都係全部係建制派嗰邊噶嘛，乜鬼都剪報噶嘛，入乜都唔入，唔即係唔俾入標啊嗰啲咁樣嘢噶嘛，咁咧即係我唔知呢一部分可唔可以真係叫佢出下手搞搞嗰班友啊真係。 嗱，我覺得嗰班友咧，實際上根本就唔受香港政府控制。嗰班友其實你問我係受中聯辦控制。佢奶媽最近承認咗中聯辦去立法會拉票啦。 係啊係啊。 所以第三，泛民要提出要求，就係話咩咧？唔該你清清楚楚交代，以後唔可以再容許中聯辦插手香港立法會事務。 立法會拉票係啦。 如果一有嘅話，以後唔使傾。乜都唔使傾。 咁我覺得就好清楚啦，幾項嘅條件，我唔覺得呢個係過分。 嗯， 呢個係企喺香港嘅主流民意，我係講緊個程序公正。第一，委任獨立調查 UGL 事件，呢個係程序公正，搞到 ICAC 成個政府嘅機構嘅民望低到咁，呢個每一個香港人都覺得係即係心痛嘅。第二就係講緊呢個行政立法裏邊嘅關係，你嘅政策唔可以閉門做嘢，係咪？你一定要公開上咗立法會，俾傳媒問，問完之後個政策先至 formal 嚟出嚟。第三就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問題。要中聯辦全面退出立法會。 喂，但係咧，佢自己都一身蟻喎，而家即係佢 ICAC 都將會查佢呢、這個即係西九嗰度。 我覺得佢嗰個就 單 點講咧？ 即係我驚嗰個位就係話，即係佢自己都一身蟻，結果最尾冇辦法，唉，我都係要即係挨翻埋西環嗰邊。 嗱，咁呢個就考驗奶媽嘅智慧同埋佢為乜去做嗰個位啦。 嗯， 如果坦白講，你最終去行翻嗰條路，我就鄧阿林生慘。 嗯， 你的家庭啊，系会俾你咁样毁灭嘅，真系， 嗯， 系唔值得咁样做，唔值得做特首呢个位啊！即系如果你上场，你系行翻梁振英嗰条路，咁你点解要做呢？你明知梁振英嗰条系绝路、死路，即系讲得衰啲，即系冚家铲嘅，俾人闹到，咁你点解要将你嘅屋企人摆喺一个咁 risky 嘅位置呢？喂，佢啲仔都好惨嘅，会变成梁齐恩咁嘅，佢有冇谂过呢？他有没有想过个后果？如果他行梁振英那条路啊，我意思是说 是吗？所以我就说你如果行回一条主流中流的路，我觉得大家也都不需要 take it personal， 去攻击他的家庭或者他个人。 但是我觉得他家庭避到的，因为他老公低调的嘛，跟住他的仔在北京嘛，即是那个可见能见到低嘛，搞不到他们嘛。 但你知道他们这些家庭很脆弱的，考第四都喊通宵。你明唔明啊？俾人臨病嗌兩嗌，跟住洗下板嘅話就喊噶啦，即係網絡欺凌就叫做白色恐怖。 咁啊，白色恐怖啊！ 你諗下對佢嚟講，佢覺得嗰個受到嘅程度係等於白色恐怖噶啦。我哋就梗係俾人日日欺凌都冇所謂啦，係咪？越欺凌越高興添啊！我哋，但佢唔係啊嘛，即係佢冇見過呢啲世面啊嘛，真係。 人哋啲仔女嗰啲 咯，係咯，睇佢仔個樣咁柒，你已經知道佢唔會見過啲世面啦，真係。咁你諗下，如果有朝一日，我想他的手机留言那里多了几句这些东西，我想现在他们都很痛苦的了，已经是。是所以我就说亦都不需要说人身攻击，见观其言听其行。你看他做些什么东西，而泛民我觉得亦都要不要只是 XY 交叉他。如果见面很快就见面，我觉得就 list 几个基本条件出来。这些基本条件在见之前公开告诉香港人，我们没有密室谈判，什么都没有。我们亦都不是恨那些位置。是不是他实会身橄榄枝的，因为他负民望嘛。他不是民望低，他现在是负民望，其实是负四十几啊。 但在我的角度看呢，他都是有点难搞。即譬如有些位置，即譬如给我这样，就给我开条件，我第一样抽西九出来跟你说的啦，西九故宫。但是他那些位置没得褪的嘛，即你西九故宫是不是可以，喂，真的重新咨询过，我是不是一定要摆在西九先，这些可能是我们这些人。嘅條件嚟噶嘛，或者我哋都可能會同即係泛民 lobby 想開呢個條件啦。咁佢啲位置褪唔到噶嘛？呢、這個真係作為的鵝嚟噶嘛？佢好難打到呢個。 唔 係噶， 邊個話褪唔到啫？喂，當日你記唔記得啊？西九單一招標，嗰陣時大家就話官商勾結，結果咪成個推倒重來咯。 係 真係嘅，再重新再招標咯。嗰陣時長實新地個支標諗住中硬噶嘛， 但係今次呢鋪係佢自己促成噶嘛， 喂，咁咪聽到民意反彈嘅話，我咪重新再嚟咯。 自己真係打到再丁，係 啊，打到再之我再嚟咯。 O、okay、K， 有咩問題？ 嗯、 坦白講，奶媽如果唔捕捉今時今日呢三個月嘅空間同共產黨談判，以後冇得傾噶啦，以後夾爆你嘅。喂，大佬嗰個後邊係社團嚟嘅，而家佢有求於你嘅，唔係你有求於佢、你調翻轉添啊，你要向上邊問責啊！喂，边个搞到我竞选，搞到我一锅粥啊？边、个搞到我民望咁低啊？嗰啲深圳大妈边个叫嚟噶？嗰啲长乐同乡会边个叫嚟噶？你唔识问责，你咪中伏咯，系咪先？喂，我冇叫过呢啲人嚟噶，唔该，以后唔好再搞呢啲咁嘅嘢，因为每搞一锅佢衰一锅噶。好啦，好简单啫嘛，黑帮我都话啦，我细个喺骰子区球场踢走个波嗰个又系佢，跟住埋嚟，唉，我帮你攞翻个波俾你，跟住你跟我挂蓝灯笼啦，嗰个又系佢， 系 同一个字头嘅根本系，系咪？而家根本亦都系一样，喺出边嗰班指挥嗰班大妈喺度撑林郑嘅同一个系统西环，跟住洗横手就话你民望咁低，我帮你啦， 我帮你在立法会拉票啦。原来造成民望低一个都是他。 是 喂，大佬呢啲招数用咗十年啦，大佬啊， 廿年啦，可能都 真系噶，曾荫权年代已经用紧噶啦。喺立法会嚼佢嗰个议员谢伟俊又系西环，然后跟住西环，我帮你拉谢伟俊嗰票啦。屌真系讲到中伏嘅真系，咁你真系冇得好讲喎，真系系咪先？喂，大佬一个吹气公仔用咗十年都用紧嘅，咁你谂下个下场会系点？谂起都作呕嘅真系， 真系会临病，唔系讲笑。 所以你如果你唔识得去 stop 呢啲咁嘅嘢咧，我觉得 佢识唔识咧，即系以佢一个咁样嘅 听紧我哋节目，听紧我哋节目就识噶啦。好多人会将我哋嘅节目剪咗俾佢嘅，其实因为我哋呢个唯一冲住佢而嚟啊嘛，教紧佢。其实而家袋钱落佢袋啊，真系 系、哦，即系佢如果真系可以喺呢段时间尽量同六八九切割咧。咁都可能仲储翻少少。 你趁住嗱，坦白讲，六八九呢类人，第一就串嘴系天生嘅，第二佢仍然觉得自己系好有型。 系 佢同冯伟光两个每日对住互 J 嘅，所以冇问题。佢一定会中伏嘅，即系冯阿六八九一定会公开同奶妈抹面嘅。 嗯 ，TSA 呢单都 你谂下，佢俾咗个位你，已经日日翻去俾龙虾嚼紧啦，已经系。 系 大佬，龙个虾钳喺度夹紧佢啦，已经系。喂，你唔好以为嗰啲特首冇得做啊！阿董落嗰台，你知唔知最痛苦系咩啊？系对住董太啊嘛。 哇、哦！董太冇晒嗰啲， 所以系啦，唔可以一礼宾服打麻将，冇埋第一夫人，冇得去衬啊，冇得去同霍英东个老婆啊、林贝月佳嗰啲衬， 系啊，啲童军嗰啲冇得去， 系啦， 波啊嗰啲啊， 冇得坐 A 一。咁你点搞呢？所以阿董点解要一路攞住个政协个位唔肯放呢？就佢、是、唔想留喺香港嘛，佢唔想对住董太嘛。咁所以我就係话你要记住，就係佢哋呢啲所谓特首落台最痛苦係返去对住一个曾经威过个老婆。呢个折磨到佢呀，何志平又係咁一冇官做就俾阿胡卫忠嚼啦。跟住而家我諗梁振英一样，你估红龙虾野少啊？你睇佢闹阿蔡子强嗰个样子，黑毒梁博嗰只眼你谂下，如果佢日日咁样对住阿六八九啊，系全香港人都心凉。我哋终于揾一个可以收佢嘅人，其实就系等佢。 甚至乎会开始有啲同情佢添。 但系唔会，绝对唔会，绝对唔会。然后翻去等佢日日对住龙虾。 系 你谂下，佢个心几咁痛恨呢、這个阿林郑啊？系嘛？你叫我不去选，俾翻个垃圾位政协副主席我，然后跟住我交咗权出嚟之后，就要俾人嚼，跟住就俾呢个人食咗我个位，即系等于阿董对阿曾荫权个愤恨一样啫嘛。跟住就咁啦，冯伟光我呢开始打毒针啦。其实我听到咧背后有份督你背脊嗰个林郑，唔系曾俊华，就会开始拍针噶啦，就喺度挑拨噶啦。咁嘅话，跟住嗰啲冇得捞嗰班粮粉咧，张志刚、邵善波、高静之啊，嗰扎咧系嘛垃圾桶咧，刘江华都惊噶，因为刘江华系中间 reshuffle 嗰阵时六八九摆入去， 系啊系啊系啊， 就去嚼走咗阿曾德成啊嘛， 系啊。 咁所以我就话咧，奶妈如果唔用呢个机会同共产党去 bargain 翻个政治空间，佢亦都冇办法修补撕裂，亦都冇办法同民主派建立到关系。咁嘅话咧，七月一号开局佢就已经死噶啦。佢会快过梁振英死添啊！真系噶，你谂下佢班底去揾啲咩人啦？而家数嚟数去，喂大佬嗰、那个阿丁太丁 陈燕眉啊 ，Jesse 丁我哋叫佢做 Jesse 丁咧，我都识佢嘅，就系曾荫权年代嘅做呢个特首办嘅，做阿曾荫权嘅秘书， 系 咁系一个巨细无遗做嘢好细致嘅，就系咁啦。 OK， 呢类人根本唔可能 唔做得问责官员 嘅，即系佢系一个唔系问责官员个级数嗰啲人。 系咯系咯， 跟住你讲嗰啲陈肇始啊肥啊民望高嘅助手，大佬嗰啲人系连一个 AO 嘅水平都未到。 咁大镬 系啊！好啦，再加埋一条古惑仔李律人，本来就系曾俊华办公室竞选办嘅， 哦系， 见到奶妈有机过底呢啲唔用得嘅，其实 即系古惑仔真系， 即系话如果佢见到你死，佢会跳船嘅， 系， 佢唔会帮你挡子弹嘅呢啲人，咁好啦，跟住而家数嚟数去就话财政司司长就有两个考虑，一个叫马时亨，一个叫黄东盛。 哦，哇，两个都 坦白讲，我所理解嘅马时亨，如果我系做港铁主席，我点会翻去做官啊？喂，坦白讲，港铁系全香港最大嘅地产发展商啦， 系 大过李嘉诚啦。 同埋你見到嗰啲內地企業嚟香港投地，邊個唔使俾邊個港鐵啊？ 嗯、 我幾時出福地，佢哋就要知噶嘛。 係係係。 上立法會又要問責，做只問責官員， 嗯嗯、 隨時又要俾 ICAC 查。 係，跟住個腦個樓又發作噶啦，如果係咁。 佢都做過啦，問責局長。 係咯， 係咪咯？所以我覺得肥馬一定唔會做人頭博户頭。 嗯嗯嗯。 好啦，第二個名叫黃東勝。 係、嗯。 黃東勝呢類咧，坦白講，開口及著你一種咁樣嘅，即係。叫做香港精英嗰種，喂大佬官仔骨骨就得噶啦咩？呢個世界 啱啱先講完話，即係要個港幣啊，將來 可以同人民幣 係咯，人民幣全面接管喎、啊，你仲唔使？ 所以我就話呢啲大家唔好俾呢啲人個樣呃到，上海仔官仔骨骨咁咧，就以為咧搞得掂。呢啲人得個殼，一定搞唔掂。我話俾你聽， 跟住陳茂波咧，但係未講完先。咁啊 ，FC 財係啦 ，FC 嗰個 陳茂波 應該唔會啊， 我覺得唔會。因为陈茂波嗰个凉粉系嘅色彩太重， 嗯、 我觉得，咁我估你会可以揾到啲咩级数嘅人呢，我觉得， 嗯、 我估佢系会揾翻一个喺商界出身嘅人， 嗯、 除咗黄东胜呢类，可能康康兵啊，或者系嗱 ，even 查史美伦其实都系唔得嘅，即系都唔系嗰啲应付到今日嗰个政治环境嗰类人。 佢做咩行政会议嗰啲匿埋？ 咁就傻强嗰个位置，我谂佢唔要傻强噶啦，佢讲明话要整顿呢个财金系嘅官员。 嗯 咁就最大機會， 曾俊華出 FC 啊！李律人 嚇 咩 古惑仔喎、啊？ 我就話呢啲人唔可以用嘅， 係咯， 即係坦白 做 FC 喎、 啊。二十年前嘅三十會， 嗯， 即係二十年前我講緊係，即係佢做財進嗰陣時係二十年前嘅喎，已經係，而二十年之後仲係掛住呢個名出嚟行喎，即係話二十年裏邊一事無成喎，係咪先？正路起碼你做幾單大嘢啦，已經係，即係呢啲所謂嘅。扮精英想入建制的人是冇战斗力的。 嗯。 是吗 ?even 你说刘明伟这些其实是冇战斗力的。 嗯。嗯 风平浪静的特首民望高就啱他们做了。 是。 但你说如果真的打仗的话呢大佬个个石身被人个脚未铲到埋嚟已经被定了。 是。 波都唔 攞。埋你。 是啊波都唔攞啊。仲要赖你为什么传得咁差啊。 是。 是吗即系唔会系好似伊巴谦莫域嗰种跳到尽去同你斗顶嗰啲人， 史密斯高敏脚都断埋， 脚都断埋， 真系惨。 咁所以咧呢啲咧就叫做弱势政府啦。曾俊华就当时批评佢话佢三低啊嘛， 系啊系啊系， 低民望、低政、低能量同埋低应受性。 嗯嗯嗯， 低能量系最惨嘅， 系 即系你可以吸引到啲咩？ 系系系， 因为政治就好简单嘅啫，其实你一个人做唔晒嘅。 嗯嗯， 你奶妈如果用翻以前嘅作风咧。就算二四七开工咧，都冇用嘅。 冇可能啦，大佬。 做唔完五年添啊！做唔完五年添啊！ 健康瓜得添啊， 瓜得就会。咁所以如果你唔系嘅话，就好重要咧。就是、第一，你嘅财政司咧，我觉得咧反而唔紧要，律政司系最紧要。 嗯。 因为呢个系一国两制里边咧，真系一个好关键性嘅人物。嗱，黄仁龙喺帮曾荫权求情嗰封十页纸嘅信里边咧，大家睇清楚。其实佢讲出嗰个一国两制嘅关键，其实喺律政司嗰度， 系 同埋要咩咧？个特首唔好向律政司施压， 系同埋个律政司系要可以，唔系话完全所有啲行政嘅指令都要照单全收， 同埋佢有佢嘅判断，有政治判断啊，讲紧 系啦。 好啦，而家剩存呢两件，一件叫郑若骅，一件叫莫树联， 嗯， 两个都系嗰啲 technocrat， 郑若骅就系做仲裁嘅， 嗯， 仲有好多同内地有关嘅仲裁， 系 咁呢啲咁样嘅所谓。即是打官司的专业人士呢、 嗯、 是不是应付得到现在这个 hot kitchen 呢、 嗯、 很成疑问。坦白说你孭住23条立法那个这样的阴影在这里还有哪个敢入去、 嗯、 是不是你代表政府上庭如若海也好莫树联也好当然是发发声啦、嗯、你收水的嘛、 嗯、 你不用孭政治责任的嘛。 是同埋你作为一个。 你 take briefing 然后跟着收钱的嘛。 是的 咁所以我就話咧，我睇呢兩個都唔係嗰個 caliber 嚟嘅， 嗯， 亦都唔會喺嗰個大律師界裏面得到尊重， 嗯， 呢個最重要。黃仁龍後生，但係點解會得到尊重呢？因為佢係阿李國能嘅徒弟， 嗯， 呢、這個先係最關鍵。 係 佢大家知道李國能嘅 school 喺呢個大狀界其實係舉足輕重，包括公民黨裏面好多都係一個 chamber 出嚟， 嗯嗯嗯， 所以即係大家其實係有偈傾嘅， 嗯， 咁你諗下啦。据说传闻仲话汤家骅，我话顶你傻啊，唔好讲笑啦。律政司都系要 positive rating 噶。如果唔系冯华健， 冯华健 做咗啦。如果唔系，几时轮到你汤家骅啊？冯华健做咗啦，已经系。 咁所以就亦都唔使諗啦。好啦，跟住你話泛民可以做啲咩位呢？重要嘅位一定唔會俾你。 嗯， 重要嘅位包括咩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嗯， 第二垃圾桶嗰位，民政事務局。表面你以為好似好流，但係民政事務局正正就係將政府公共資源私下 channel 去建制派政黨嘅 keeper。 冇錯。 所以你留意一下嗰個位，由推行問責制之後，何志平、 嗯、 曾德成、垃圾 桶， 從來都係中聯辦壟斷嘅呢個位。咁你就知道咩原因啦、 嗯？ 就是因為佢唔可能派一個有政治背景嘅泛民第一 ，even 公務員都唔得， 係 因為佢揸正嚟做，佢就會話：喂，呢、這個香港少年軍攞呢幅咁嘅地或者攞呢個咁嘅 building 唔得嘅喎，要排隊嘅喎，有幾個團體排緊嘅咯喎，咁你劉江華一上場咪幫佢搞掂咯， 係 就係咁啫嘛。 咁、 所以呢個位一定唔會，剩翻邊啲位可以俾泛民呢？你估下啦， 嗰啲咩 文化局、 勞福局嗰啲得， 文化局。 文化局唔会啦。